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修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好，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首先是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们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在网络端的小伙伴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观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老粉丝小伙伴们的聚集地，在花椒直播平台，大家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嗯，感觉最近孔文的状态非常好呢，好像春困秋乏已经走了这个困的阶段，对吗？ 因为最近我正在经历一个这个阶段，就怎么都不困。 怎么都不困， 就都精神啊，就是处于一个比较一直比较亢奋的状态，可能就是过段时间吧，我可能就蔫了，就打蔫了， 过段时间就蔫了。 哎，对，就比如说这个啊，像秋天的落叶一样啊，我可能得凋谢一段。 秋风扫落叶一般啊，在这里还要广而告知一下，北京青年广播将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开始主持人选拔大赛。那大家呢可以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那更多的参赛的详情还可以登录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的频道进行查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哎，对，然后 可以跟我们坐在一起，或者是甚至是取代我们的位置。 对 吗？ 取代我们的位置，那你放马过来吧。 这是要打擂呀。 对，然后呢，总之是欢迎啊各位小伙伴，各位听到啊我们这个招聘啊招兵买马的这个通告的小伙伴们。 其实这是一个选秀平台，我觉得是一次比赛。 对，总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积极的加入我们的比赛当中，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 如果你对主持或者对广播有一种特殊的情节，都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982大家庭。 没错。 好，快速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来到这个周五的好奇头条号。 哎， 明天就是周末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有清新的休假风的消息。 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然后我们就给大家这个引出了一个话题，就是马上可能这个十一的小长假很快就要到来了，离我们并不远了，大家这个现在可以做一些规划，然后提前比如说购购票啊，做一做攻略呀、开始这样的计划， 尤其是找一找这个人比较少的地儿，对吧？ 人比较少的，嗨，那只有家里了。 好，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好奇头条号的第一条内容，说的呢是跟一个高中生的经历有关。我猜想很多的小伙伴前几天可能也在微博或者是朋友圈上被刷屏了，说的是有一个高中生，他不小心呢这个蹭坏了一辆豪车的这个尾灯。 一个高中生， 对， 一豪车，这两个人设 具有反差的这个人设， 很有反差。后边的故事是什么样呢？ 后边的故事呢是说这个高中生特别主动的留了一张字条，在这个车上，虽然我们退一步说哈，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可能是这个有点害怕，对吧？有点忐忑，可能就这个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处置，或者是不知所措，可能就逃跑了，或者这种可能也是非常多的。但是他呢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个责任，而且留下了一张字条给这个车主。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字条大概写的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儿写的怎么样啊，这高中 字儿写的怎么样。字儿其实还是非常的这个朴素 啊，这个字儿还是非常说得过去的啊，非常说得过去，密密麻麻的一张，就是巴掌大的一个小纸条，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这个字儿啊，就是 感觉不知道是哪儿搜过出这么一纸片。 对，然后就是我非常不小心，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不小心把您的车这个给刮到了，然后这个表示抱歉啊，然后呢就是留了这个联系方式，说希望您能跟我联系，我会这个做相应的赔偿的，非常诚实实诚的一小伙儿。 对啊，我看到好多小伙伴都说他们已经看过这个故事了，但是昨天我听说这个故事的一个后续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中间有一段是说这个车主看到这张纸条之后本来是有点生气的，但是非常感动，觉得这个高中生还是非常的诚实，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勇于承担自己所犯的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这个车主呢就原谅了这个高中生，没有跟他计较吧，或者说没有再让他去赔偿这个车灯的损失。但是后续有一个小的结尾是说这车主后来去修这车灯花了两千多块， 花两千多。您都开豪车了，这两千多还行吧， 不差钱儿。 不差钱儿。对，就是咱大家都开心吧，是吧？人孩子也挺实诚的，这个这么做也确实是，其实该这么做，该这么做。但是呢，人毕竟是，就当是一种鼓励吧。 当是一种鼓励，确实是我们这种诚实的故事听了不少，对吧？从看樱桃树开始，到现在，任何时代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每一次还是会让我们有一点小感动。 没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很多小伙伴们也跟我们来报道打招呼了。这个01，他说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节日的话题啊，他说是十一加中秋节。 对，今年中秋佳节是在十一佳节的同时。 对，双节啊， 双节。 然后这个吴黄也说，刚刚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他说这个是有段时间了，对，这个故事确实是有段时间了，而且其实类似于这样的事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发生的并不少。 并不少。 其实就是我们又把这个话题呢拿出来之后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实诚一点，咱别跑别躲，有事儿咱就这个好好面对，好好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对，我们叫身边的小感动。 对，有话好好说，咱好好商量。 好，我们说完了这个特别让我们感动的事情，然后接下来说一说让我们有点忧心的事情。 忧心的事情 是说教育部最近下了一个文件，是说任何的网贷机构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放贷款了。我相信这个关于向大学生甚至是一些中学生放贷款的事情，大家在网上可能也看到了不少，尤其是前段时间可能就因为这个贷款的事情对这个同学们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学生还不起贷款了， 还不起贷款， 然后他就对吧？ 你比如说 有一些比较过激的或者冲动的这个行为， 对，就是一些会发在大学生群体当中呢，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不理性的消费行为。 对， 你就比方说，哎呦，我看上一姑娘， 那姑娘，昨天我就开始聊这话题是吧？ 对 对， 不是每天都有姑娘。 对，因为我一直倡导的是，就是在大学生活里啊， 嗯， 就是一段恋爱，我觉得 不能少了姑娘。 恋爱肯定不能少了姑娘。因为我觉得在大学当中一段这个值得记忆的恋爱，就是无论结果怎么样，我觉得对于人生来讲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旅程，到日后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嗯 啊，对，咱就比如说 我特别认同， 特别认同是吧？要不讲讲你的故事？ 我没有故事、啊。 就比 方我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啊、就比方说这个，我看上一姑娘，对吧？那姑娘说，我也行，我答应你也行。说，但是我喜欢一什么什么东西。你说这个时候你给人买不买？正在追人，你肯定得给人买。 那必须买， 对吧？这必须得买， 必须得买。 哎，你必须得买，但是一摸兜里，哎呦呵，这家伙，不说。 关键我们要说的呢，是大学生可能还没有一个基本的理财的观念。 哎，对， 因为他并没有一个，我们大学生应该靠都是家里给的那些生活费。 就别说理财了，其实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对于他们来讲，可能现在自己独立的这个赚钱的能力，都还没有，还不完善。 对、 啊， 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那更不会理财。那更是缺乏这种金融知识、所以对于这个贷款来说，可能很多的大学生是有点承受不能的。 对， 所以前段时间在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说这个一些网络的金融机构向大学生甚至是高中生发放贷款、然后给大学生带来了很多的困扰，也带来了很多不良的这个社会现象。 对， 所以这次呢，教育部就是为了整改这种现象，就发了这样的一个文，说大学生因为高消费陷入了校园贷的泥潭，甚至有学生因此而，哎呀， 就是深陷泥淖，就是像刚刚比如说我举的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就要那东西，你说给人买不买？这必须给人买，一看兜里，完了兜里两个都干净， 对， 那借吧，对吧？ 对， 这个时候借来的一些钱，好，我当时是痛快了，但后来我还不上的话，那怎么办？会有利息， 对， 对吧？如果这些方面， 通常利息还很高， 哎，对，如果这些利息方面的事情我再搞不懂的话，那可能利滚利，到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导致于啊，可能比如说甚至连自己的这个包括这个年级啊、院系啊、包括家庭，甚至都可能会牵扯进来， 包括甚至是一些名誉都会受到损害， 哎，对， 真的是这样， 对，其实发生这种情况就是除了有大学生自己他们这个消费啊这个理财观念现在不完善，有这样一方面的原因，其实还有这次为什么出台这个政策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这个放贷的机构，这个市场是非常混乱的， 他们会虚假宣传，然后引诱学生，造成这种现象， 会有一些不实的乃至于说虚假的宣传，然后让大学生啊从我这边 让大学生觉得可能借贷非常的容易，还钱非常的轻松，有这样的错觉。 对，脑子一热嘛， 脑子一热。我们刚说的就是冲动消费，然后还有一种呢是跟风消费，比如说大家都去买某手机了，对吧？我也想要，但是生活费又不够，那我只能是这个提前消费。 对，甚至甚至比如说这个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可能就玩游戏，喜欢玩游戏的比较多，对吧？玩游戏，哟，这新出了一款皮肤。这 充值买游戏币， 哎，对对对，买个什么游戏币啊，买个什么皮肤啊，这种东西它也是有一个相互之间的攀比心理的，啊，今儿我买一那皮肤，哟，看挺棒，今儿我必须得比你炫酷，然后我也买一个，这然后大家就这样不理性的消费观念， 对， 啊， 所以说，对于这个还不是非常成熟的大学生来说，可能这个贷款并不是特别的适合， 对， 那这个教育部呢就说，那为了满足学生金融消费的需要，也鼓励一些正规的商业银行开办针对大学生的这个小额信用贷款。大家注意几个关键词啊，首先是这个正规的商业银行， 对， 就不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这些网贷机构，尤其是一些不良的这个金融机构。其次呢是说小额信用贷款， 对对对，咱其实说白了也不是说不鼓励大学生朋友们消费， 对 吧？我们要去合理的消费，要去理性的消费。 我觉得对于市场的这个规范，其实也就是对于大学生的一种保护。 对对对，没错，这是一个双方共同努力达到一个良性的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消息。 刚刚这个001这个朋友啊，你也玩游戏是吗？提到了说买王者装备，有，可以有， 可以有， 还有什么撸啊撸啊。 接下来我们会回到北京来跟大家分享一家有意思的小店。 前段时间跟大家说了在杭州的这个无人超市，对吧？现在这个无人的概念我觉得还是挺火爆的。可能大家觉得是节省人工成本，对吧？会让开店的成本极大的下降。那现在在北京呢，就出现了一家说是首家无人的咖啡店开业了。 这个概念打得还行哈。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记者去探访这个首家无人咖啡店的情况。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视频，我们看一下。 来点咖啡的吗？ 我一会儿上课的，然后看到的，然后我刚才他们说可以选那个咖啡和奶的浓度，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 刚才在这个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这段小视频，说的是我们的记者去亲自探访了北京首家无人的咖啡店。他亲自去买了一杯咖啡，然后全程是就我们叫自助吧，全程自助，其实就是在一个像咖啡厅一样的空间里放了两台自助咖啡机。 对，其实我觉得倒还好。 还好是从哪个方面来讲？ 还好就是其实这种体验呢，就是无论是打的什么首家呀，什么无人呐，这些概念来讲，其实你看我们在很多地方，比如说这个商场，乃至于说医院，一些公共的场所，比如说机场啊，还有这个车站、火车站，这个自动售货机啊，大家我把10块钱塞进去，对吧？然后啪一点我要的某款水、某款饮料，它下边咕噜就出来了。 对， 其实这种体验。 然后如果旁边有一长凳儿，这就是一个小的无人咖啡店或者无人饮料店的这样一个空间了， 对吗？我也可以坐那儿喝了。 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只不过就是更，就是无论是从你的消费体验来讲，还有就是品类，热咖啡更丰富了一些，把这个消费的体验又往上更升级了一步。 其实这个无人的咖啡机，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尤其是在一些大的写字楼里，比如说这个员工的休息区啊，都会有这样一个自己做咖啡的这样的机器，并不新鲜。我觉得这个无人的咖啡店其实主要想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比如说我通过去买两杯速溶咖啡，我跟一个朋友可以聊会儿天，谈会儿事儿，它这个空间是更加重要的。而这个咖啡呢，肯定是不如这个人手冲的来得好喝。 作为一个非常喜欢咖啡的人， 总之呢，我觉得无人咖啡店是一个概念了。如果让我选的话，我还是愿意选择这个有个性的咖啡店老板在的咖啡厅。其实和咖啡厅的老板聊天，有的时候就像跟酒吧的酒保聊天一样，也是这个咖啡店或者酒吧灵魂的一部分。 你这具有深夜食堂的精神。 深夜食堂里的那老板，那刀疤脸的老板，其实就是这个深夜食堂的灵魂。 这个时候吴黄也跟我们说，说这个咖啡要是自己能够选择，奶糖的量，我会去， 肯定是可以选择的， 是吧？这也是 我觉得不一定能，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功能。 我觉得不一定是能选择这个量，而是说我可以选择加不加牛奶，然后糖呢，就是肯定是有糖包通常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这样一个模式啊，就跟比如说我们来麻辣香锅，您是要微辣的、中辣的，还是特辣的，还是超辣的？是不是？ 什么时候能有无人麻辣香锅？ 无人麻辣香锅，好，我们又出一概念啊！ 机器人自己在里面炒。 对，这个就有意思了。 其实挺简单的，因为麻辣香锅这品类比较少。 对， 确实是比较容易。说完了喝，我们接下来说说吃吧。这也是我们前段时间提到的一个这个品牌的快餐店，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黄焖鸡米饭了。 黄焖鸡米饭， 最近黄焖鸡米饭又有了一个新的动作，它和这个支付宝联合开了首家深夜食堂。 哦，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的，深夜食堂。看来这个深夜食堂最近这个概念很火， 非常的火。 对对对， 谢谢温柔你我送了我们一个太阳。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然后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呢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欢迎多多的给我们互动，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要说的这个黄焖鸡深夜食堂，其实不仅仅是能够吃到黄焖鸡米饭的，它既然打了深夜食堂的这个概念，说明它真的是可以留宿到非常非常深夜的。 对，24小时开店，并且这个店内你晚上了之后你在我这睡是吧，万一天凉了你怎么办，而且这个他们还给提供免费的睡袋。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黄焖鸡深夜食堂的一个外景和内景的图。外景呢是非常大的这个落地窗，从里边看起来呢也是这个白色的墙和原木的这个贴面，感觉是挺小清新的这样的一种装潢的方式，而且空间非常的大，比我们通常去吃黄焖鸡的这个小餐厅是要大多了。 其实这种概念啊，其实现在我始终是不太明白，然后也欢迎现在这个 平台上的小伙伴、 对，平台上的小伙伴们、网友朋友们，这个来给我讲一讲是什么情况。因为包括前段时间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来过的这个嘉宾啊，面包会友的这个创业者，他把自己的就是一楼卖面包，二楼呢我也可以住。 二楼是 Airbnb 做了一个小民宿， 就是也可以住。你看像这个呢，就是我这儿也可以吃也能住，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个专门的住宿的一个场所，就是你说晚上 有一种临时感。 对，我没地儿住了之后我不会去想到选择这儿，或者说真的是一些 将就一晚。 对对对， 其实我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最先想到就是特别有用武之地的是大学周边。为什么呢？因为大学里的宿舍都会按点熄灯。我记得我们当时复习考试的时候就11点熄灯了，还想看书还想复习怎么办呢？就得去学校周边的麦当劳，有灯有空调。那这种黄焖鸡米饭的这个深夜食堂确实是能够达到给你提供有吃有喝，然后还能眯一会儿，然后还有亮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类似于其实很多很多书店，然后晚上其实也会让这些看书的朋友在这儿给他们能够有一个场所给他们开到很晚。 对，北京现在也有了这个24小时的三联书店 啊。 之前也是人非常多，晚上11点的时候楼梯上都坐满了人。但是提供睡袋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又让这个项目的味道好像有一点变化， 就搞不懂各种混搭。 各种混搭，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说了，这个共享睡眠舱其实也是被停掉了，因为这个如果是提供住宿服务啊，我们都是要登记的。 对对对，包括什么这个消防啊，就这些是一定要去备案登记的。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提供睡袋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服务是不是已经走出了餐饮的范畴。 对，然后其实刚刚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照片啊，其实它这个深夜食堂就是黄焖鸡这个品牌，我们通常如果说吃过的朋友可能会想到，就是在路边一个不大的小店，一个小招牌，好，这个我就可以原来就可以做这个东西了。但是现在呢，看到它这个店面其实装修的很文艺， 很文艺 啊，很敞亮的一种感觉。而且就是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包括很多这个大学这个食堂，哇，搞得很漂亮。 对， 还有昨天的这个大学的宿舍， 对， 还会给你提供不同的主题。 对 啊，有什么海洋风格， 大学生很幸福啊。 对，就是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就是消费升级呗，我们的生活也该升级呀。 就是让我们 不能在原地踏步，对吧？你看我们现在科技发展的多快呀，大学生也应该跟上时代， 让我们的生活遍布美好， 遍布美好 啊。还真的是，就是 我觉得这个在方方面面都能够体现出来。 对， 真的是发展的节奏快了。所以我们也这个拭目以待吧，看看这个黄焖鸡米深夜食堂它的发展会往哪个方向走，会不会受到大众的欢迎，或者说会不会受到有关部门的这个注意，说它可能是走入了这个灰色地带，对吧？我们来拭目以待吧。 对对对。 好，接下来会再说一条跟消费有关的事儿。其实昨天也说到了，我之前休了一个假，对吧？这个 玩的不错。 玩的还行。就这次休假呢，因为我上一次去欧洲是大概3-4年前了，然后隔了有3-4年没去，这次去感觉特别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昨天回来还跟同事分享。 不像以前那么浮夸了。 是不是？ 真的什么都没买 啊，真的什么也没买。哎呦，看来原来买的不少。 原来也不怎么买，我不是一个这种就是采购狂。 哦，不是一个买买买的人。 我是一个猪队友。昨天跟同事分享说，就年轻，就更小的时候吧，刚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出个国，觉得哇，到处都特别洋气呢，觉得自己有点小屌丝呢，这种感觉，然后觉得大家都挺高级的。但是现在真的感觉不一样了，中国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对，然后就到哪儿呢？哎呦，您别跟我聊了，让我歇会儿吧。 到哪儿都觉得不如中国发达。 啊， 不如北京好， 还是我们家里好， 绝对是。我就说一特别小的点儿，你说在北京吧，我就用一手机，对吧？我停车，我刷一下， 对 对吧？我这个买根葱，我刷一下 啊，买根葱。 现在听说这个沿街乞讨的，这个饭碗上还有二维码， 对对对，都拿一二维码， 对。但是你现在出趟国，你还得揣一大堆钢镚儿，老沉了， 沉呢， 而且你这。分不出来它的面值，有的时候 对，确实有的时候不太好看。 对，所以这就是这个我们的科技发展和消费升级带给我们北京市民或者说中国市民的一个特别大的便利。 对，就是。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是，跟这个有关，说的也是全国的全世界的消费市场。 对， 啊，说有个研究说，在中国买奢侈品。变得更便宜了。 哎，就是过去呢，大家可能有过这种体验，在这个大陆呢，购买这个奢侈品的价格远远高于这个，比如说这个欧洲购买的这个价格啊，所以说就是很多那个原来朋友们出国呀，可能这个大包小包的都得拎回来，就有一朋友出国，哎，你帮我赶紧带什么。对吧？其实这种 肉海淘鸡呀、 啊，哎，对，其实这种价格差距呢在缩小。然后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这个也是引用了一个投资机构啊，据说是很权威的一个数据。他说，在过去的一年呢，相对于欧洲，奢侈品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溢价缩水了有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啊， 哎，可不小。 也就是说。我们在身边买这些大牌更便宜了，不需要出国去这个代购了，对吧？也不需要这个每次出国大包小包往回拎了。说为什么会便宜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民币相对于欧元呢，这个贬值了，说零售商呢接受了让汇率的变化去侵蚀中国的奢侈品溢价。第二个原因大家就更熟悉了，是电子商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的海淘，对吧？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上的这种网上的代购店，对吧，都让我们这个跨国去购物变得特别的方便，变得特别的快捷、而且这个加价都极大的缩水了。 就这个时候我发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平台或者酒吧的房间啊，因为有很多这个朋友可以从他们的这个，因为就是他们的名字前面会有这个就是资深的会员，他们属于就大咖级别的 大咖级别的 啊，大咖，比如说这个心儿的雪哥哥，还有这个闷闷的好闷，然后还有Miller， 还有这个什么一一的全哥啊，还有 大咖都没跟我们说话呢。 水少吉，哎，对，因为他们大咖来了之后呢，就是在花椒直播平台里呢，会这所有的用户都得行注目礼。哇，大咖来了，我得给大家行个注目礼啊！欢迎这些大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人也欢迎跟我们这个打个招呼，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聊一聊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这些话题。也欢迎这些大咖呢，把我们的节目啊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就下边给他们行注目礼。目礼呢是吧？你把来快快快看这个九八二的这个节目啊！你啪给人发出去，是不是？ 好，那么在这里也提前做一个预告，在今天的这个最后一个小时，我们会请来一个话剧的剧组。 哎，对， 大家也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十二个男人洗澡的秘密》。 有看点。 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那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听起来尺度很大呢。 听起来尺度很大啊！到底尺度大不大？我们在这个。下一个时段就是8:30到9:30的这个时段，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究竟有什么秘密。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笑。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一首好听的歌，然后我们继续今天我们节目的好奇头条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在我们国家买奢侈品比原来在国外的时候便宜了，便宜不少，便宜25%。 不知道这个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有没有这个个人的体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 有没有过去你觉得这个高不可攀的一些想买的东西，现在觉得哎，其实也没那么贵呢，说明你的生活水平上升了。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于我们两个来讲啊，我们两个跟大家聊这话题，我觉得还是你比较有发言权。 我没有，我不是一个买奢侈品的人。 是吗？ 真的。 哎，完了。 我几乎没有大牌的包。 是吗？ 对，我不是这样的。 那你不喜欢还是？ 但是我是一个会买服务和体验的人，比如说我觉得出国去做一个 SPA 呀、或者是我觉得服务和体验比物品更重要。会让人更舒适，因为有一个包就是你还不如去健身来的更有效果，真的是这样。 说的真好。 可能我宁愿用这个钱去办一张健身卡。 说的真好。就是对自己投资，让自己变得漂亮、健康、更有能力和价值之后， 对对对， 比那些外在的一些点缀过多的去点缀， 对， 要有价值的多。哎呦，说的 大概 此处应该有掌声， 就是大概是往这方向走吧。主要也是买不起，其实。 啊，买不起的事儿咱另说啊。对，因为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我其实买的也不多啊，也不怕大家笑话，就是这前两年买了又一咬牙一跺脚买了一贵点的钱包，我这还使着呢。我前两天发现那拉链不太好用了，我说这怎么办？这个 怎么办？买更贵的。 买个，就我对这些也不是说特别感兴趣。 男生对这感兴趣的并不多。 对。对对对，就是反正其实我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可能比如说跟国外对比，就是比如说这个便宜了那么多，没有直观的感受，但是我就发现现在其实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大牌啊，就是奢侈品，其实各种途径，要不就他自己这个什么换季啊，什么打折，或者说有的像什么比如说什么奥莱， 对 啊，有专门的这个折扣 店， 哎，对，有专门的这个折扣店，就是你咱别非得什么我出一新款，然后我就一定要他买这个什么限量的，哎，这我必须得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品质啊，这个品牌价值都有的话，就很多途径能够买到便宜的。 对，就是这些国际大品牌也有拉动消费的这个需求。因为他们可能也想让更多的人去享受到这个大牌的好处吧，或者是说这种独特的审美或者他们的设计，对吧？所以通过各种渠道，应该说我们都能够更有性价比的去享受到这些国际大牌了。 对， 在这里还要介绍一下我们这982的收听收看方式。 收听收看方式， 收听收看方式，来跟大家说一说，大家不仅可以通过这个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我们的982魔力工厂以及北京时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 哎，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在我们这儿，在咱这儿买奢侈品便宜了。其实是一好事儿，就是它不仅仅是奢侈品，就是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过，其实很多奢侈品的品牌，它其中不仅仅是它的价格贵，更沉淀着它的这个品牌的可能很多年、几十上百年的文化和工艺。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来讲，我们现在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品质，还有这个文化积淀的产品，哎，总之是一件好事儿。 但是我觉得在买奢侈品的同时，别忘了让自己也要变成奢 侈品。 哎，对对对，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 这个落点好，我喜欢。 你喜欢。你好久不放鸡汤了啊。 现在换你放。接下来我们来说另一个关于共享的事儿。共享的事儿我们微微说的太多了。 哎，太多了。 今天我们要说一个特别高级的共享，说的是共享飞机。 飞机 说共享飞机面试了，而且这个建筑学或者说地产商大亨潘石屹成为了体验第一人。共享飞机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说有一些这个商务飞机或者是这个有私人飞机的富豪吧？ 对，私人飞机的富豪。 对，他们的这飞机上有时候有空座。 有私人飞机的富豪。 放下你的武器。 没事，接着说，没事。 是说这些这个相对于比较私密的航线呢，有的时候也会有空座。那现在呢，通过共享经济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愿意把这些空座分享出来。我隐隐的感觉到，这些拥有私人飞机的富豪，其实也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私人飞机呢。 你还拿出来看？你不自个儿在家，你还想？ 人家也需要刷刷存在感。 气人哦！ 放下你的武器。这次是说呢，我们的这个共享飞机平台叫安安专机，提供了四种共享飞机的形式，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第一种就是包专机，这个不用说了，你得把整个飞机包下来，这价格肯定是很贵的。第二个说的是搭专机，什么叫搭专机呢？是说这个公务航空会不定期的推出特价的航线，然后价格呢低于正常，客户可以随时抢购千元等级的特价搭机票。 哦， 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还有第三种是拼专机，这个就跟发布顺风车一样的，说用户可以自主发布拼专机的要求。那么无需因为出行的人数少而花费较高的包机费用。 那就比如说这个可能某个拥有私人飞机的这个朋友们他们要出行了，但是觉得我给大家就来一座吧，是吧，来俩人，要不我自己也挺无聊的。 对吧，也没有人跟我分享这些好酒好菜。 对吧，都是什么，都是下边都是这个我的工作人员呢来给我提供一些服务，就我也来找两个朋友来聊聊天吧。哎，王爽、孔文，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对，要感受一下我们艳羡的目光。 对，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服务啊，感受一下我的这个生活啊。你们什么都不用来啊，不是，你们什么都不用带啊，你们就带着嘴带着腿就可以了。好，欢迎这样的朋友邀请我们，谢谢。 谢谢。主要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安安专机上发布一个你要坐飞机的这样的需求，然后说不定就真的会有和你同一个航线的这样的专机愿意搭载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对，这是一个好事儿。虽然说他们的生活我有些现在不是很理解，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需求，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提供需求的方式。 总之呢，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很呼应上一条这个奢侈品降价的这个事儿的，就是说大家享受高端的服务，其实付出的成本越来越低了。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去乘坐专机。 对，乘坐专机啊，这是我的私人飞机。其实讲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个消息，你知道是什么吗？其实就跟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共享豪车跑车。 哦，我听说了。 你听说了吧？ 我听说了，有法拉利。 对，哎呀，什么 按分钟计费， 对，什么大牛啊，什么这个迈凯伦啊，只要是大家这个一些知名的这个豪车跑车的品牌啊，都可以去体验。甚至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在推广价的时候啊，一些很在跑车里边吧，算是相对来讲还比较普遍一些的，比如说这个法拉利的一些系列，还有大牛的一些系列，它的体验价是很低的。只有几十块钱， 一分钟， 是分钟吗？还是小时来着？ 这个具体我不太清楚，可能都有按照这个计 时， 估计按小时会便宜一些。 初始的体验价格还是大家就是很多人能够接受的， 能够接受的。 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车型，比如说这个车，哎呦，我真的是限量款，全球没有几台，但是我能够拿到这个共享平台让大家体验的话，这个价格还是不菲的。我看了一下，大概都得上万甚至几万元，我才能够去体验到这个，这个超跑。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这些超级跑车或者说这些非常贵的豪车，我觉得大部分的豪车都没有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一个作用。就比如说 怎么着就跑不起来是吗？ 不，因为买得起这样一辆豪车的人肯定还买得起很多其他辆的豪车， 嗯， 那他就会有很多的车在闲置， 嗯， 就停在车库里，据我所知是这样的，就是他可能一年开他的某一辆豪车的时间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天， 嗯， 这对于这辆车来说会不会太寂寞空虚冷呢，对吧？ 嗯，哎呦，因为这个就因为咱也没有，我觉得人家那个世界吧，我也不太明白，就是 咱们总是操着这个 不是那个，反正就是现在有没有 操着别人的心， 操着别人的心，就是有没有这个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 嗯， 就是您了解这个世界，或者说您手头正好有一辆这个跑车， 嗯， 就是哎您这个这车得空呢带我们坐坐，或者您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就是。这个跑车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世界啊， 嗯， 就跑车圈子的朋友们的世界是一个 有没有超跑俱乐部的朋友在收听， 哎， 收看我们的节目， 有没有超跑俱乐部的朋友有没有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聊啊， 嗯， 欢迎这个来我们的节目做客，聊聊我们那个什么超跑圈的那些事儿。 嗯，总之呢这次说到的这个共享飞机潘石屹呢是作为第一个人去体验了， 嗯， 他的体验还不错啊，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是少数人， 嗯， 也去体验一把这种私人飞机专机的服务。 对，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科技了，首先说的是人脸识别技术。 人脸识别技术 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了， 嗯， 对吧？这些年非常的这个发展的挺快的， 哎， 不仅是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在安保的一些环节会有人脸识别， 嗯， 包括现在还有这个人脸识别的入门锁，对，你就不用带钥匙了， 上班打卡， 上班打卡， 对，上班打卡这也有人脸识别的啊，按指纹呢，还有这个什么，嗯， 对，包括我们最常见的在手机里，我们会装这个美颜的软件 啊。 其实你装美颜，你在 P 一张照片的时候，它也是得找到你这个人脸的。 嗯， 包括有的时候你发一张侧脸的照片上，它就会说，对不起，找不到你的脸，请发正面的照片。 对， 嗯， 是， 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基础的人脸识别的技术。 嗯 嗯， 对，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呢，是说现在这个技术升级了，已经只露出嘴巴和眼睛，就有一半的几率被认出来。 嗯， 不需要看到全脸了。 哎，就比如说这个，现在可能天一天比一天的凉啊， 嗯， 有的朋友可能呼吸系统比较脆弱，就我需要戴一口罩。 对， 戴一口罩进来之后。嗯，我这合适进来之后，但我先得把口罩摘下来之后，我才能够人脸识别， 嗯， 但是现在呢有了这项技术之后不用， 嗯 啊，我可以这样，我戴着一帽子， 嗯， 戴一大框眼镜，我再戴一口罩，往那一站， 你直接戴一面具吧，嗯， 戴一面具啊，就露俩眼是吗？ 眼都不用露， 啊，眼都不用露， 都俩孔就行。 就是反正这样的话就是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不用什么摘帽子啊戴口罩啊。 哎，孔文说的对了， 哎， 每次坐飞机咱们要是戴眼镜戴帽子了， 哎， 都会要求你摘下来， 对， 对吧， 嗯， 那这种人脸识别的技术呢应该说升级了， 嗯， 都能够认出来你是谁， 对，嗯，你看这样啊，就是还有一个好处，你就比方说我们酒吧的这个很多主持人， 嗯， 我们这些大咖， 嗯， 啊，我们出去之后，哎呦，我那粉丝，我跟你说都乌丢乌丢，一大堆一大堆的，有的人 装模作样还得戴个墨镜， 哎，装模作样还得戴， 根本没人认识。 装模作样还戴个墨镜戴个口罩生怕人认出来，你现在啊犹如有了这项技术之后，我那很低调的出行啊， 嗯， 有的时候真的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哎，这说对了，这给明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嗯， 哈， 嗯， 这个天女三花在花椒平台上说，两位主播早上好。 哎，早上好。 你也早上好。 嗯 其实我们刚才跟孔文说到了这些我们想的哈，这个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是对于普通人的，对吧？ 对。 但是这个技术的升级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这个防恐，为了安保，对，因为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照片吧。就是这种人脸识别技术，其实主要针对的是这样的一些人，比如说这个留大胡子的， 嗯， 戴头纱的， 嗯 嗯，还有就是戴帽子的， 嗯， 就是想通过这种脸上的一些装饰来伪装自己的， 嗯， 可能是要出入境啊，或者是进行一些这个 恐怖主义的这个行为的这些人， 对对，就这些可能也 危险分子， 对对，也不是说这个在大胡子就都是坏人啊，因为有的地区有的民族可能有一些他们的特殊的文化习惯，他们会有一些特殊的装饰，就比如说这个头上有头巾啊之类的， 对 啊，其实这样也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服务，就避免了就是文化上因为文化上的一些差异和不同所给他们造成的一些不便， 说的对， 对， 总之呢，这种技术应该是给很多的环节都带来了便利， 对， 给这些出行的人群也带来了便利， 哎，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玩具了， 说到玩具， 我们好像挺少说到小朋友的玩具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 因为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不是北京儿童广播。 说的对， 其实很多大朋友也是很喜欢这个玩具的， 对，尤其是我们马上要说到的这个玩具就是非常传统的一种积木玩具，我小的时候记得我有两大盒就是大家都知道可以搭出各种各样的，尤其是房子，对吧，有小人儿，有小车，你可以搭一个城市，我们说的就是乐高 啊，乐高，然后呢其实乐高最近吧，这个事儿呢，对他们来讲不太好， 生意不太好， 生意不太好，就是乐高呢销售利润下滑，他们大量裁员，然后导致大家有一个担忧，说这个儿童玩具市场面临重重竞争。 我觉得这个件事情听起来是一点都不意外的。我记得很久之前还跟大家分享过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是说现在口香糖的销量下降了。但是口香糖的销量下降呢，是因为大家在这个超市排队结账的时候都在看智能手机，然后不会用眼睛去扫旁边的货架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口香糖一般都放在这个 对 结账台的那个 超市结账出口的 旁边最近的那个货架上， 哎， 这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等待结账排队的时候，想哎，那我拿一个吧， 对，随手拿两盒， 对，就是这种冲动的小冲动的这种消费，带动了口香糖市场的一个大的销量，但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智能手机之后呢，口香糖被智能手机打败了，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就是我没有被自己的竞争品牌打败，我是被一个其他领域的东西给刷下去了，对吧，那乐高玩具也是一样的， 也被智能手机打败了， 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对对， 确实是，因为可能本来乐高的这个竞品就是其他的一些积木， 对， 但是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说其他的积木把他们打败了，而是说现在的这个 iPad 对吧， 对， 游戏机， 对， 任天堂， 对，其实就是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大家有过这个同龄的朋友啊，可能有过这种体验，比如说小的时候买积木啊，或者说喜欢什么类似的玩具，比如说有什么有一变形金刚啊，那个时候哇塞能有一乐高啊，就不知道这个能高兴成什么样，但是现在呢其实非常简单，就给孩子这个一个小的手机，或者屏幕大一点的 pad， 里边有他喜欢的一两款的这个游戏，就足够了， 对 啊， 就说这最简单的搭积木吧，因为小朋友都喜欢搭积木，但我们小的时候都在这个我们的游戏机里玩过一款俄罗斯方块，它其实就是一个虚拟搭积木的游戏。 对， 我很久没有玩游戏机了，但我猜想现在的这种虚拟搭积木的这个游戏，肯定可高级了。肯定特别逼真。 对，什么？对，因为看到朋友有玩过什么消消乐儿，什么一消能消一天。 就肯定就是，反正就是绝对能够和这个你玩实物乐高或者这种积木玩具的体验，我觉得是不相上下的。 哎，对，你如果这样的话，会说到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咱比如说搭积木的时候啊，我万一有一个我没搭好，咵给塌了，哎呦，这个时候那沮丧，对吧？那有毅力的小朋友，我可能重新再搭一遍，那么这个时候啊，啪一推，我就不玩了。对吧？ 就生气了 啊！对，就这个时候我们在 Pad 上玩的时候呢，就我没搭好，我怕我点不重新开始。对，我可以再重新去搭。 我甚至可以撤销，回到上一步。 对，回到上一步没有问题啊。 对，所以这个虚拟的这些游戏确实对实物的玩具市场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孔文，我最近听说了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共享乐高。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现在乐高玩具它会做很多主题， 对， 比如说我拼出来一个特别大的公交车， 对， 然后比如说伦敦的这个双层巴士，一个变形金刚，一个绿巨人，然后我可能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大家也知道这个 知名球星贝克汉姆曾经也为他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为他的宝宝们也拼过乐高玩具。 嗯， 但乐高玩具是你拼过一次之后，可能他的这个乐趣就过去了。 对， 你不会说我把这 再拆了。 对呀，我把这变形金刚拆了，我再重拼一遍 啊。对， 所以乐高玩具有这种特点，就是它有这种一次使用的这种特点。 嗯嗯嗯， 它有这种刺激，可能一次消耗掉就没有了 啊 这种特点。所以现在中国有创业者在做这样的项目，就共享了。 哦， 我共享给你，你去拼吧，拼完了我们去回收，然后再给别人拼，没拼过的拼。 哦，哎，这个是 极大的降低了你玩玩具的成本。 哎，这个是一特别好的事儿啊。 但是对乐高公司来说，这是一灾难。 对呀，对他们公司是一灾难。我就卖出去之后，大家就是我市场存量，我可能就够大家玩好长好长时间了。 对， 这不都不买新的了，所以那 大家互相共享了，你借我的，我借你的 啊。对，然后这个哎呦呵， 生意不好做。 哎呦，生意不好做呀， 生意不好做。 嗯。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说呢，这个乐高公司确实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市场的冲击。 嗯， 然后他们在欧洲的这个市场也是发生了这个缩水。 嗯嗯， 不仅是收入缩水了，利润缩水了，而且他们也是因为这些收入上的缩水不得不裁员了。 嗯， 整个这公司的规模都在缩小。 嗯 但是和这个不同的是呢，这个中国的市场在增长。 在增长 、啊，也一方面是说这个中国的市场呢，因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人口不断增长了， 嗯， 人们都来到大城市定居了，都开始玩这种比较洋气的玩具了， 嗯，新鲜， 嗯，另外就是我猜想啊， 猜想 多了很多乐高共享公司。 那这也不能只共享乐高，就好玩的玩具还挺多的，对吧？ 也是， 对，咱就比如 你说开一个玩具共享公司会不会？ 玩具共享公司啊， 嗯， 其实至少这个我在这个我们家楼道里啊， 嗯， 就我看他这个就对门邻居， 嗯， 就给他们家孩子就买的什么小三轮车呀、小平板车呀，还有这个四轮的小车呀， 嗯， 就是就基本快堆到我们家门口了。你知道 快淤到孔文家门口了。 对对对，就快堆到我们家门口了， 说明生活条件好。 哎，说明生活条件好，这孩子就开心。但是呢，你今儿买了之后吧，这孩子也没见他玩过几次。 而且随着孩子的长大，其实这个玩具的寿命是非常短的。 对对，非常短的啊。那你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就是我们弄一个这个什么共享童装啊。 好主意， 是吧？因为孩子一天比一天长大。 对， 我今天给孩子买衣服，到明天可能就穿不了了。可能就、小孩子可就长得这么快。 是的 啊， 嗯，其实这个共享童装，虽然我没听过哈，但是我觉得在民间，在坊间有这样的事儿在发生 着。有这样的事儿在发生， 就是比如说亲戚好友之间。你们家小侄女只比我们家大半岁，你们淘汰的衣服我们都能穿呢， 嗯， 对吧？就都给我们了。 对，小时候可能更早的时候，父辈的时候， 对， 可能是经历过那样一个特殊的 年代。家里都是弟弟穿哥哥衣服，弟弟什么时候穿过新衣服？ 哎，对对，什么时候穿新衣服？弟弟特别可怜， 对， 但是弟弟吃的好啊。 欢迎菜地的瓜，哇，终于看到熟面孔，说， 哎呦， 大爽小文早上好。 菜地的瓜，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你好，你好。 对对对，因为这段时间呢，这个我们两个没有一起搭档上节目，然后爽说呢是休了一个年假。菜地的瓜，咱教你一任务好不好？把我们的这个老伙伴这个这都叫来好不好？可想大家了，真的，谢谢谢谢谢谢。 想念大家，看到大家特别开心。 嗯 嗯。 哎，我们就。就聊着聊着吧，就给大家跟这儿就出项目，你知道吗？ 嗯 啊，以后我们 火花不断的碰撞。 对，然后我们要不回来录一片花， 嗯， 啊，是，就比如说什么那个什么这不找项目来酒吧。 有点像这不良广告呢。 啊，我们是很靠谱的。 嗯。跟大家说完了这个儿童玩具呢，我们接下来来说一种代餐的软糖， 哎， 出现在日本。 嗯嗯，就挺稀奇古怪的东西出现在他们那儿哈。 对，我一直不理解代餐这件事儿 啊， 嗯，就为什么这代餐软糖会出现在日本呢？是说，很多的这个日本人觉得每天吃饭特麻烦， 我 真是理解不了。 我理解，我 理解 呀，对， 哦，真的， 对， 你觉得吃饭麻烦？ 我觉得吃饭麻烦，因为我是那种，就是这个，可能跟朋友们这个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单位这食堂，哎，还是做的不错的。 还是挺丰富的。 哎，还是非常丰富的，早餐呐、啊，什么中餐、午餐还是非常丰富的。 嗯， 就有的时候吧，就是我就很喜欢这种，比如说这个自助的呀，去单位食堂啊， 嗯， 就是我哪怕我今天我就有实在没胃口， 嗯， 但是你去了之后呢，你总能找到有一点这个吃的这东西， 看见吃的就有胃口。 哎呀，倒也不是啊，主要还是做得好。嗯，主要还是做得好， 收代言费了。 我给他食堂代言是吗？ 啊、 也行啊。然后就是，就你比方说啊，就是让我来讲，就是每天哟，咱今儿中午吃什么？咱晚上吃什么？哎呦，我没心思琢磨这事儿。 哦，我明白了，主要是这个思考的过程去选择，你可能有点选择困难症 啊。就呀，然后因为我可能是不是因为也没有大家那么好的胃口，就是有的朋友可能、嗯、哇，这超级好吃，我尝我说哪儿好吃，我说哪儿超级好吃，对，就会有这种感觉啊。可能 那我们俩是两种人 啊，就胃。 我就是你说的那种 啊，你就说那种 超级好吃 啊，超级好吃，哇，这环境超级好， 我是这种。所以我特理解不了，就是别人要吃代餐、 嗯、 孔文刚才说的呢，说的是其实是对于吃饭之前的一种思考，这使得涉及到选择、 嗯、 有的人会嫌麻烦、嗯、然后呢菜地的瓜跟我们说呢，他说的是吃饭的过程，说关键是要嚼，还有人嫌这个吃饭嚼麻烦 啊，我也嫌他麻烦啊。对吧，因为这吃饭呢，就我好吃大口，知道吗？就非得把这个两腮帮子就塞得鼓鼓的。 你说直接给你静脉滴住怎么样？ 啊？那时不常的，你也嘴里让我稍微过过味儿啊。 就我特别理解不了，我觉得这个刚才孔文说为什么这奇奇怪怪东西都出现在日本哈、 啊， 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也看了一篇文章，在朋友圈传的也是比较厉害，是说日本进入了低欲望社会。 哦、嗯。 什么叫低欲望社会？就是大家有不买房，不想买房。不想找对象， 嗯， 不想交女朋友， 嗯， 然后呢也没太多心思工作，没有梦想，这个我多少能理解一点，可能是社会压力大、 嗯、 对吧、 嗯、 然后这个生养孩子也很麻烦，结婚的成本也很高、 嗯、 但是低欲望低到了连吃饭的欲望都没了， 嗯， 我觉得这民族怎么办呢， 这民族 这国家还怎么办， 又替人操心了，咱就别替人操心了啊。 说是之前呢，这个日本的这家公司呢其实出了很多代餐粉、 哦、 但是他们的很多粉丝呢就说把粉末兑成水太麻烦了、 哦、 我懒得搅， 我沏一下也麻烦， 麻烦还得烧开水、 啊、 嗯，说我们想要可以带走的代餐粉、嗯、希望有能直接嚼的代餐粉、 啊、 所以呢这个这家代餐粉公司呢就跟一个知名的软糖公司合作了 做了这种代餐软糖。 代餐软糖， 嗯、我们来看一看大概这个代餐软糖长什么样子。 那、还挺可爱的， 挺可爱的，就是包装非常的简洁，是一个小袋儿、特别像我们平常吃的这个葡萄干的感觉 啊、 嗯。然后它会有不同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有一些中文字、比如说日光浴不足，这可能是缺钙的。对吧、 啊、 它含有第三， 嗯， 比如说这个可以补铁和叶酸的 啊，补铁和叶酸， 补铁和叶酸的、 啊、女孩是不是， 还有这个 补这个， 对对对，就是女孩比较容易缺铁、 嗯、 还有就是可以美容和健康的，比如说补 VC 的、 啊、 对吧 VC, 我们看第二种软糖 嗯，就是你通过吃这些软糖可以补充一些你身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 那就是其实还是一个补充的替代的营养品这样一个角色， 似乎也不是，这家代餐公司说呢、我们推出的这个代餐软糖说一两粒就能够补充人体每日所需的营养成分、包括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微量元素和食物纤维 啊，那就是就反正吃了之后我这一天的这个营养是够了， 而且我也有饱腹感 啊，哦，就是也不会说再想吃东西了， 不觉得饿 哦，有饱腹感，哎，这个都还挺好的， 适合你、 对，适合我，对，其实这种类似的，你比方说可能在咱们的市场上可能见到，比如说这个某品牌的这个什么能嚼着吃的什么冬虫夏草， 嗯， 或者说这个很什么什么什么开盖的什么就燕窝， 嗯， 什么什么即食的什么海参， 好补呀 啊，对吧，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 提供一个便利、 提供一个便利，对， 不用自己煮自己加工了、 对， 但是我总觉得代餐这件事儿吧少了很多乐趣， 对，其实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就虽然说这个、我不太爱吃啊、就是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做的过程，跟大家朋友家人一起分享的这个过程 啊，你不爱吃爱做饭呢 啊， 这么优质、 哎呀不好意思暴露了我一个优点 太优质了， 是吧？ 真的， 也不，这不是我刻意， 优秀， 优秀吧， 优秀， 对， 其实咱对 做完了还不吃，太好了。 做完了还不吃， 太适合我这种。 太是适合是吧？不完我可不洗啊！我告诉你。这个有的时候还是得去做一做，是吧？然后一起去慢慢的细嚼慢咽。 嗯，这也是享受生活。 哎，这是生活。 对 对。 吃饭也是一种生活，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其实现在咱们刚才说了这个世界市场也是非常的畅通了，大家可以买来去体验一下这种代餐软糖究竟什么味儿啊，是不是吃了真的不饿呢？ 对啊，这个是日本的企业是吧？ 对，日本的一个企业。 日本的一个企业啊，欢迎跟我们的节目 COMP 啊，欢迎跟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啊。我们先给你这个给你尝试一下。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大家在北京地区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在花椒直播里大家可以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北京时间，在北京时间里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终于今天看到了我们熟悉的这个小伙伴哈， 熟悉的小伙伴， 非常欢迎大家就是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 哪儿呢？ 这不是菜地的瓜吗？ 菜地的瓜是吧？ 可高兴了。 对，因为刚才我们俩还念叨呢，就是一个老朋友天哥啊，非常能聊，非常有意思的一朋友。 有一阵没见了。 哎，老久见不到了。欢迎这个就是我们两个啊，现在是这个每周大概是周四周五，哎，会在这儿就是跟大家我们陪伴大家早晨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聊天， 跟大家开开脑洞。 哎，欢迎大家这个回归啊，回归到我们的这个阵营。大家一块热闹起来。 热闹起来。之前我们也预告了，大家也可以在今天花椒平台的这个我们的主题上看到，说我们今天后一个小时要聊的这个话题是12个男人洗澡的秘密。 哎，12个男人洗澡的秘密。刚才 有什么秘密、啊、 对，我们的现在嘉宾啊已经就位了，然后他说12个男人洗澡有什么秘密？我说那秘密不可多了吗？ 就不仅有秘密，尺度还很大呢。 尺度还很大，对。来，然后欢迎一下， 我们介绍一下， 对，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何雨凡还有杨楠，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两位好深沉啊。 对， 那我先脱为敬。 呦，可以， 有点。 杨老师可以啊，因为杨老师这是可能熟了，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啊，对，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就是这个戴个眼镜啊，这个头发稍微有一点卷，这是羽凡，何羽凡。羽凡是新剧场创作计划的发起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然后编导创作的作品有《我说》《8008真相》，还有这个《城中城》《城外城》，还有《澡堂》啊，然后是免费公益向观众推荐，然后现在这个创作的作品应该有近40来部了， 是这个新剧场计划 啊，新剧场计划 已经在向观众推介这个国内外新的优秀剧本近40部了。 哎，然后这刚才要脱衣服那个是杨楠，这也是这个澡堂这个演员之一，然后也是像上次是浮士德剧组的导演，作为这个 记性真好， 哎，这个身份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这是第二次啊，第二次来到， 第二次欢迎两位， 欢迎二位， 谢谢。 刚才介绍的时候觉得这个。抬头很不灵不灵呢，对吧？ 首先 我看到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哎，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后来搞话剧了，这个清华建筑学院的人总是这个不太务正业，对吧？ 怎么自己说一下吧， 自己说说吧。 其实北大的也更多这不务正业， 你别连累我们。别连带 那个是这，因为那个怎么说呢，就是等于是我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就对这个戏剧的这东西感兴趣，然后完了之后，后来等于毕业之后，然后就决心从事这么一个行业，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清华这个抬头，然后它是比较的好像引人注目，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也没什么，就是自己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就这样，仅此而已啊。 能感觉到对话剧是真爱。 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从来没有从事过和建筑相关的工作吗？ 要说呢，就是那个毕业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然后在我导师的公司里，然后做这个兼职，因为那时候还在上那个林兆华的大导班儿。 林兆华，大家也知道。 对，上那个大导班，然后完了之后，但是后来我说，觉得又是你本身你在下午大概下午就得去上那个课，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早上大概10点上班，然后待1个半小时又下班了，然后觉得好像在那儿也没干什么，觉得也在。 其实， 但是对啊，但是实际上来说，你就等于说站着这个位置，然后其实你也不没干什么正事儿，也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因为导师比较照顾我吧，我觉得也不好老这样，所以就干脆就是等于辞了之后，然后专心做这些事儿。 这时候我想问一问题啊，就是咱跟导师说走的时候，这是怎么说的？导师留你了吗？ 不，导师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导师这个之前带过这个卢庚戌嘛，是吧？ 就是这个什么，就 因为我上研究生的时候，然后老师就跟我说过啊，就以前说这个卢庚戌不务正业，说这个唱歌，对，你不要这样，你注意一下 啊。 然后后来老师就彻底放弃了 啊，就是 误了人家的后尘。 其实你还不是最不着边的，那有一大师哥呢，是吧？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前头垫着，因为我没什么关键是 但是坚持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是的、 特别佩服这种跨界的，而且一直能坚持。 对， 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何凡老师的一部话剧，因为何凡老师不仅是自己导话剧，他还演。那时候在北大演过一部叫《在变老前远去》，对吗？ 是。 何老师在里面有大段的独白，站在台前，然后我当时坐第一排，跟何凡老师还对视了一下。哇，当时觉得这个戏剧的冲击力啊，哇塞，我跟男一号对视了。 你看见他了吗？ 对，因为那戏本身就俩人。 就是本身是一个非常诗意的这样的话剧哈，没有感染力。杨楠老师，我们上次也说了，说这个是。就是还有一个身份是央视的，对吧？跟我们是同行。 对， 也是一直在做戏，从上大学开始，对吗？ 中间也隔了几年吧，主要是出国，然后去西班牙驻外了3年，那3年没做，回来之后，然后又捡起来了。其实也是跟何老师很有渊源嘛，回来之后就去那个听了何老师这个新剧场创作计划，然后一听我觉得哇。牛逼，我要在这个计划里面，然后就在散场之后，然后就堵了何老师，说那个何老师，我是谁谁谁，然后请你不要嫌弃，一定要带上我，然后正好我们都是一起 毛遂自荐， 6号线嘛，然后我们就一路就回来了，稍微磨了一下，然后那个，我觉得以前觉得我做戏算是蛮疯狂的，没想到这哥们儿比我疯狂可能10倍以上嘛，我觉得好。 好， 可以， 可以。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等于是， 正好是大学生戏剧比较旺盛的这个时候 啊， 大部分的那个就是现在的比较活跃的这些导演，包括说这个顾雷、黄莹、赵淼、邵德辉他们，其实基本都是从那个时候，然后校园剧社那儿出来的，所以其实这一波人都是 特别有情怀的一代。我看蔡记的瓜说又是串行成功的，所以现在学什么不一定将来就干什么，兴趣最重要。 是， 我觉得两位肯定都特认同。 对，但是这个想问一下这个宇帆啊，就是这个戏剧这什么东西最吸引你，让你全情投入的去做这个事情？ 戏剧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好像是你有一个，你站在台上，然后你有一个跟大家的一个互动，一个交流，这种感觉，然后印象非常深刻。当然那个是一个很感性的一面，但是慢慢的随着就是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深入了解这个行业，会觉得其实这个行业里，就这个行业的本身这个性质，话剧这个性质可能更适合自己，更它一个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一个艺术，觉得可能是比较适合自己吧，我觉得是。 适合自己，在这件事情当中能够感觉到开心和幸福，是吧？ 感觉到怎么说呢？对自己有所提升吧，觉得是 提升， 是这样的。 特别的谦虚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倒是跟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建筑也是文理兼收，它也是需要你学，比如说工程、艺术，对吧？审美 是 这话剧也是，你可能音乐、艺术、表达、身体都需要。 对，它而且它是一个感觉更全面的、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啊，而且是一个其实应该算是一个手工艺哈，其实算是一个。这种在现在这种 手工艺人啊，今天来俩 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是说感觉现在就是包括就是大家去看电影看这种视频的这些东西会很方便哈，但是实际上来说进剧场其实是挺不是那么对变成一个挺奢侈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这个这么长时间中国话剧100多年了哈，这到现在这个形态其实基本上还是没什么变化，还是大家得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固定的时间去看一个固定的人员的演出，其实这个形态是一直没变的，所以我说即使是在这么一个信息时代，这是一个像是一个手工艺一样的一个东西存留下来，是这样子。 听起来是非常有旧情怀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对，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何凡老师和这个杨楠老师，其实是因为洗澡的事儿因为洗澡的事儿，我来先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马上要在北京公演的这部新的话剧，就叫澡堂 啊。 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12个男人洗澡的秘密呢？因为大家数一数这张海报上就真的是12个男的，清一色对吧， 是 没有这个小花，全是男的，然后大家讲的还是这个在澡堂里发生的一件事儿，对吧？ 是的就整体的一个发生的故事是在澡堂里，同时呢就说也是这个澡堂的一个发展作为一个整个故事的一个象征和隐喻这样的东西。 因为澡堂这个剧本其实我也知道很久了， 是的， 从一开始朗读开始已经经过了好多好多年， 对 不 对很长的时间。 是 从创作开始到现在变化大吗？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波折？ 其实是还是挺大的。包括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做这个剧本，其实一开始还是没有想到要做这么一个剧，那个时候是跟因为 想找女演员对吧， 不是因为刚做这个新剧场这个计划嘛，然后完了之后我跟顾雷就是这个商量，就说我们要一起创作然后做点什么。后来就是因为他当时是在这个央视嘛，然后完了之后他们就会说这些跟开编导会有关的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们是怎么着就提到这个，是因为就是说他说就是当时说那个 快乐向前冲， 对，开编导会说这个有很多这个节目的这个形态都是围绕着这个水来进行的哈，是水池啊，是因为为什么大家喜欢这样的节目，是因为说这个人跳进水里有一种这个利比多的释放啊，这个对，说这个整欲望的一个释放啊。然后后来呢就是当然因为我 不是这个跟这个电视的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哈、啊，就不太了解这个行业，所以其实后来我就没有再去就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呢，就说当时我们讨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一个意境，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围绕着一个水池，围绕着一个池子发生了一个故事，然后就是由这坎开始，然后完了之后引发了我创作这个澡堂，是这样子的。嗯， 这还真没想到。 嗯， 不过这么一说，好像那几年。什么强来了这种节目对吧？ 嗯， 是 有好多好多跳水什么， 就是你好像闯关闯不过去，你就得掉水。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好多这种的，然后在这掉水里，大家就很高兴嘛。你看，嗯， 新跳水我记得有。 对 对对对，所以澡堂之后还可以来个泳池，对吧？第二趴。杨老师是做电视的，可能会对这段有记忆，对吧？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部戏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戏它的那个。如果是用那个顾磊老师的观点来说，这戏肯定是写偏了。 啊、 就是原来那个意思可能说围着这个电视这个创作，然后做一个、偏荒诞、偏幽默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个戏的本身，它朝了一个传统，然后善恶，然后更加怀旧这样一个角度去讲。但是我觉得这个戏现在的内核非常之善良，然后振聋发聩，讲的东西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缺少一些东西，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何老师这个戏无论如何一定要那个全力来帮忙，全力支持。这个戏本身特别的向上，特别的正能量 哈。这次，但是杨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人物海报特别不正能量的。 杨老师这怎么跪下了呢？ 这杨老师在里面是演员对吧？ 啊，是 主要的角色是演员。 是 这好像有点这个 跪求 要账的感觉。 跪求领导。说多了肯定就剧透了，但是肯定是，这个人物的话，他相当是，原来是一个可能是立着的那么一个人物，但是后来呢，在这个现实的压力下，给跪了。 因为在澡堂里，其实可能是以澡堂为一个容器哈，就是这个里头就是这个整个五行八作的什么人都有，什么职业、什么方向的人都有，所以其实每个人他都会就是在整个这个时代的大背景的变化下，他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故事，自个儿的一个变化哈，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就是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形态，所以站着也好，跪着也好，反正也都是 我这个线可能只是十二分之一，然后跟其他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大的故事。 我大概有点明白了，好像就是说在澡堂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可能十二个角色带着十二种身份的人， 对， 碰撞出了一些这个社会现实，或者是说很深刻的一些东西。 对，其实它就组成了一个，就是等于说一个小的一个社会的一个 缩影。 对，其实当我看到这部话剧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我会有欲望去想看啊，因为就是其实澡堂这个地方呢，就是可能在稍早的一些时候，就是前些年的时候啊，对于比如说这个可能老北京人这个市井生活啊，对于男同志们来讲，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场所。人家比方说就很多段子里头是出来的这个，咱比方说什么洗头一水的人，还有什么糖腻子。对，也像刚才像羽凡说的，在里边这个五行八作的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是 啊，所以说这里边的故事一定是非常丰富的。 是这样的。 而且好像那个时候澡堂里大家都喜欢聊几句。 对，其实就是澡堂，我们就说这就像是一个池子里的一个茶馆一样的。 对，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好， 能想到。 对，这比喻好。 是，但是不同的是，就是那个是穿着衣服的，这是光着， 更有看点。 对。 我想问问你们十二个身材如何？ 我们不以身材取胜，我们以演技取胜吧，好不好？ 我们只能以演技取胜。 对 啊，就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身材就已经是次要的了，就不会说这时候在澡堂子里大家比一比什么谁我有几块腹肌， 对， 是吧？ 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崇尚鲜肉的时代，我们这些腊肉 是 这个展现腊肉，这还挺需要勇气的， 有味道，有味道， 有味道，对， 十二个男生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好像就是整个剧组是同一个性别的， 全男班的， 全男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排戏的过程中，大家都说男女搭配是吧？干活不累。你们十二个男的在一起，效率如何？ 反正也挺累的啊，因为毕竟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好像没有过多的这种情感戏在里面，所以可能更多的大家会觉得。 没 滋味。 对，有点这个意思哈。毕竟因为排练的时候，然后经常咱们还是习惯于说这个有这个不同性别哈，两种性别男女都在这样的这种。但是像这个里头，大家一帮老爷们儿，然后成天在一块儿，然后排戏，可能也挺枯燥的。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演员来说， 偶尔也是有调节的。比方说像昨天晚上我们那个第二次联排，然后我们制作人请了二三十个中华女子学院的同学们，然后来观看， 然后你们就嗨了，对吗？ 嗨翻了， 就感觉一个月没见女生了。然后一下来一批， 真笑，然后没突发奇想，是不是？要不是我们跟那女澡堂子发生点什么联系， 我觉得可以。 结果就昨天就大家就过于紧张了，然后连排就不太行。 但是完事之后，女子学院同学们还是围着何老师进行了深刻的热烈的讨论 啊。 找到了偶像，特别期待哈，这个全男的班底，给大家再看一看这个里边的一些人物海报吧。 好， 就是每一张的这个人物海报，大家都能感觉到，就是这个人物他背后的一些感觉。 哎， 像我们现在在放的一张是，它其实是一个澡堂里的一个典型的形象，比如说围着一块浴巾，搭着一块这个 毛巾， 对吧？这可能是一个看起来还是比较鲜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也有这种特别糙的，特别粗糙的汉子， 相对来讲比较夸张一点啊， 比较夸张一点。这海报尺度也是可以啊。 对。 啊，然后你们还会有一些老北京的老物件，对吗？ 对。 这个澡堂的整个的背景是设置在什么年代啊？ 它是一个从80年代，然后一直到大概00年之后，大概跨度有大概二三十年左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然后三幕戏，大概每隔10年有一幕戏，这样的一个感觉。 哦，那真的挺像茶馆这种感觉的。 是这样， 它还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对，就是等于是从改革开放之后，然后整个的一个社会，尤其是人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是这样子。 然后一直从椅子用到了沐浴露。 这个倒没具体体现啊，不过的确就是像刚才王爽说的，就说那个我们是准备了好多就是那种老的物件，都是我母舰然后从淘宝上，然后对闲鱼上，然后淘的这一些真的是当时就是留下来的老的那个物件，包括什么那个双卡录音机啊，包括那个什么就是那些暖瓶啊，那都是当时本来那暖瓶还用的是那老胆呢，后来那个结果那个给脆了啊，脆了，后来安的新胆这样子。 天哪，你们这个剧组的道具组就是一堆破烂儿。 就是等于是一进排练场就感觉就是进了一个收购站这样。 潘家园了就。 就这样一个感觉。 对，其实包括前段时间我淘了点旧报纸嘛。 啊， 淘了点，就是现在还能找到就是最早什么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纸都能找到。我淘换了一批80年代的。 干嘛呢？ 糊墙啊。 啊，有味道 啊，置景道具 配你们家的炕合适。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刚才说到了澡堂是一部有这个时代跨度的，而且是有各行各业应该是有这样的人，可不可以选取一个就特别典型的，就是他在这三个年代里的一个变化，让我们可以这个窥见一点点这个感觉这个戏的。 对，咱也得稍微这个吊着大家的胃口，稍微露出来一点。 那应该其实变化最明显就是石老师哈，就应该是这个角色，就是杨澜老师饰演的这个角色。 哦，是吗？杨澜老师这个变化非常大，是吗？ 一开始是一个站着的人，然后他就是等于说这个共产主义理想还比较坚定吧，然后比较刚正不阿，然后但是呢，跟这个大家看的这个照片一样，后来呢就是现实压力下就给跪了， 就弯腰了， 对，弯腰了，这个大家还都能够预测到，但是到了第三幕里面，然后他就西服革履，然后变成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然后等于说这个人整个的逻辑就变了，然后变得像非常像我们现在身边当代的一些人，一些学者。 刚杨老师提到了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啊，这些也是前几年我们都在饱受诟病的这样的一个称谓。 是是是。 所以其实这种像茶馆一样这种年代戏，它最后的落点都会说时代发展了，其实是让人有一些不好的变化，对吧？让我们失去了自己。但是大家上来两位又说我们是一个特别正的有能量的这样的戏，所以你们对于时代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是觉得它是会让人越来越好？ 我觉得 其实通这个戏啊，其实我觉得是做出一个警示，就是说如果说再这样下去，那可能就会导致一种不好的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的、比较严肃的去讨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是这样，就说如果说人的这个任由这个欲望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哈，然后没有过多的这种道德的约束，它可能就会出溜下去，就导致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变化，是这样子的。 天塌丑恶，弘扬正义。 对对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比较正能量的，但是听起来好像比较貌似这个老生常谈的这种问题。 对，但我觉得这个戏其实挺让我感动的是，之前我们接触的大部分那个现实主义的作品，无论是话剧还是影视之后，它一般都结的这个节点啊，没有结到当下我们身边的，没有结到2010年之后的。但这个戏的第三幕就完全是结到我们当下，大家会用手机，然后会用最新的这些观念来谈话，然后是完全就是有一种赤裸裸血淋淋的那种感觉。 就这对比会非常强烈，因为中国的发展太快了。 就茶馆里头，你想那些人如果说活到了现在，然后会是什么样的？ 骑共享单车呗。这反差应该会非常大。听出来大概是一个有点批判现实的，但是会让大家思考的这样的一部戏。 对对对，其实主要还是要就让大家去思考啊。 对，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样 啊，那这样的话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像类似于老炮当中六爷的那种一个角色设定？ 其实是如果说的话呢，应该是这个澡堂的这个老板老掌柜老爷子，然后他其实他会一直坚持一个就是他所认定的一种原则，虽然这人是一个挺江湖的人，但是他其实所坚持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来说是就是咱说大一点，就是这中华民族里最好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坚持善良，坚持正义，坚持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 这样， 就是那个像六爷那句台词儿，然后说虽然咱是一小老百姓，但是有些事儿该办咱得办。 对 啊， 对， 是这样。 这一次作为资深演员，何老师没有亲自上阵吗？ 对，因为你要在台下，你要这个看这个整个的全局嘛，你不可能说然后完了之后又上去来回，所以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坐在台下可能更能够更全面的，然后来看整个的一个戏吧。 会不会有时候心里也蛮着急的？ 当然是啊，当然有的时候因为但是 我来演， 但是对，但是这里他你有一个角色的一个定位了啊，你自己你作为这儿整个的一个戏的一个组织者，一个督导，那你肯定是要没办法，有的时候你需要去帮助演员去达到你想要的东西，那达不到。你只能是慢慢的让他达到。 这是何老师第一次做导演吗？ 也不是，那个就是但是是算是第一次做这个这么大制作 的， 这么完整这么大的，然后人数这么多的一个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话剧啊，大戏啊。 所以现在体验了一次之后，觉得这个导演和演员更享受哪一种？ 其实我说实在的哈，我觉得做演员其实比之做导演应该是一个挺轻松的事儿， 舒服多。 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是你把你这个分内的事儿解决了，完成了，就其实就不用操心别的了。但是其实你导演其实有好多这个从业务上从事务上都得操心的事儿啊。导演就是一个剧组的妈妈，基本上就是这样。 而且是老妈的这种。 对对对，就是所有的事事无巨细啊，都得考虑到考虑到。 对，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感谢马威送来了掌声，然后还有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克鲁赛和大爽汤来了。你别眯着啊，你赶紧跟我们说话，看见你了。 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聊的是12个男人洗澡的秘密。北京时间来到了8:57，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来跟大家聊澡堂的那些事儿。 澡堂的那些事儿。 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的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 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我们的微微一笑啊！这个时段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话剧澡堂的那些事儿。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新剧场创作计划的发起人何雨凡，还有这个澡堂的演员之一杨楠啊，欢迎、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那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不仅可以通过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平台，以及关注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也可以通过关注这个北京时间，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一部即将在北京这个月中旬九月十四号到十六 号 十七号十四号到十七号，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上演的一部新的话剧，全新创作的原创的这样的话剧，叫澡堂，是一个全男班的阵容， 全男班十二个男的，十二个老爷， 十二个男人洗澡的故事。 对， 我们今天一直在打探这十二个人究竟有什么故事。 哎，对，然后刚才呢就是在花椒直播平台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还有这个北京时间的小伙伴们应该能够看到，我们刚才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剧照啊，有这个合照，还有、这个、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全男班的阵容。 哎，全男班的阵容，这是一个 这剧照拍得太好了，不仅有每个人的这种就神采在，还有很多老物件哈，就能拍出这样一张大家都在最好状态的照片，挺难的，我觉得、是吗？ 是挺不容易的， 特别不容易，是吧？ 这是等于是在那天晚上那个九点半连拍之后，然后十点那排练场要关门，然后紧着，然后他们在这个排练场里，然后搭的这个小棚子，然后这样 一看就是后面就是一张纸， 对，后面是两张纸，两张那个大的那个背景纸，然后完了之后那么紧急着拍的啊。大家其实都挺累的， 是是是，这边一边拍着，然后一边赶人， 可能 快走， 对，然后所以可能大家都比较累，就比较放松。 但是我觉得演员真的是特别有表现力，对吧？你这一张照片，大家能看出这个感觉，能事态都就是千百种事态都能够感觉到， 对，是是， 每个人的神态， 有拉着胡线的，有这个戴着礼帽的，有这个西装革履的，还有这 抽着烟的， 抽叼着烟卷的， 有特别傲娇的，也有特别不屑的， 还有这个就是一块大浴巾的，什么样的都有， 所以我们想问问，就这部戏澡堂它的舞美和服装的一个设计哈，因为刚才也说了，讲的是水池边的事儿，是不是大家都穿的不太多？ 对，虽然不太多，但是其实这个戏本身的换装要求是很高的，就有大概有三十多套服装，然后再不停的换来换去。因为它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年代的变化，它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零零年之后这样的一个，其实这个时候大家的这个面貌、着衣、这个穿衣，它这个变化其实挺大的。为了就是表示出这种年代感，所以其实大家这个衣服虽然说可能在澡堂里，但是你也有一个脱衣服的过程，让大家 才看见你在什么年代啊， 所以 其实是 就很多镜头都是很多的这个片段都是在 慢慢的把衣服 脱 下， 边脱边聊天， 这个已经颇具看点了， 是 不错，有意思。那我们再问问这个舞美哈，这次的这个澡堂会在北京的这个隆福剧院，也就是原来的东宫剧场，这个来上演，这也是一个有500多个座位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中型的剧场， 是的 哈，这个剧场我觉得舞台还是蛮大的，和原来我们经常接触新锐话剧的这种小剧场还是有区别，所以这舞台上真的有一池子吗？ 有一个池子的边儿 啊，有一池子的边儿啊。 对，因为它其实它那个就是因为你不可能把一个整个的一个大池子全做出来，所以其实也是因为你跟我的一个那个单口司有关系，所以其实做了一个边儿，它有一种一个象征，然后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包括就是它的烟儿啊、雾机啊之类的这些东西，给大家看起来像是一个池子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它其实也是就是有一个标志的一个象征， 对，一个标志，然后这个池子。可能会的外头会好像贴这个马赛克呀、之类的这种，让人看起来啊比较像是这样的， 听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我们来说一说这次这个澡堂整个的一个音乐吧，因为上次杨老师他们带浮士德来的时候给我们听了一下音乐，我觉得这个音乐在年代戏里特别重要，是不是？ 其实我怎么说呢，其实我挑这个音乐啊，就是因为这个音乐大部分都是我来挑的啊，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 你们是除了演员和导演就没别人了是吗？ 不，有，但是虽然说我们这个制作比较的这个比较节俭哈，当然其实就是大部分的包括像舞美设计啊，然后包括灯光设计，这个还都是这个都有专人来负责的啊，但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服装啊，包括这个音乐啊，可能就是自己来找的啊，是这样。 老师比较全能。 哎，也不是，主要是没办法。咱说从小剧场干起来的这种，好像什么都要干一干哈、这种一个感觉啊。 一开始海报下不来的时候，何老师夸夸自己画一个。 对对对啊，因为以前也是这么干的。 因为学建筑的会画画。 对对，因为以前学画嘛，所以就是感觉这些事情好像都能自己来，后来人说这个不行，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分出去啊，要不然的话真的其实就是应该就是个人做个人的事儿嘛，是这样子啊， 专注， 是。 刚刚问到了，说杨老师知道我们这个剧组里排练的一些小趣事儿，对， 一些很辛苦的秘密， 很辛苦的秘密。 哎，对，这是我们粉丝就爱听这个。 讲一个那个澡堂嘛，然后就涉及到要脱衣服，然后有一块儿是一个日本人进了澡堂，原来叫我孙子刚烈，后来这个名字给去掉了。这日本人进澡堂之后，他就要脱衣服，到底要不要脱光呢？我们当时又有一个角色，那么还没有决定之前，我们决定先练一下，然后就让那个演员溜溜的在排练场里头练了一晚上脱裤子，因为。不，这不是一般人随便脱就行了，然后日本人要脱出那种日本舞蹈的仪式感，然后一下一下都是， 就他把这个脱衣服变成了一段舞蹈这样的， 对，像一段祭祀一样，然后当然何老师做示范做得很好，那个演员做起来有一定差距怎么办呢，但就不停地做，然后做了整整一晚上，我在旁边看是2个小时吧，那裤子脱了穿，穿了脱，脱了穿，穿了脱，然后第二天他就带着腰托来了。 因为他本身就是腰就有伤嘛，然后但是就是可能这个使力太大了 啊， 因为在其实排这个戏其实还挺费体力的，然后包括现在可能就是有些演员 有打戏呀、还是怎么着， 有也有打戏，然后完了之后其实因为时间也长，然后完了之后大家这好多绷着劲儿也都挺消耗的啊。 昨天晚上已经有人去打吊瓶了， 对啊，已经去打点滴了。 我发现每一部戏就是都熬到后面哈，就大家都会达到一个精力和体力的一个饱和的状态， 尤其 可能快上演之前大家都是其实都已经很累。 对，尤其什么呢，因为这个组里相对来说这个年代戏嘛，然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演员比较多，大概都是有30-40左右的这样的演员，所以可能又要照顾家里，然后又要什么，所以真的是挺疲惫的啊，所以就是来排这个戏然后能坚持下来，然后每天这样也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不容易，不容易。也希望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感兴趣的，对吧？尤其是我听完脱裤子这段， 听完脱裤子， 我特别想去看一看他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 脱光了、 没有，就是他最后呈现出来这个仪式感的效果哈。 是， 会是一个怎样的感觉？ 对，是十 四号， 十四到十七号， 十四号到十七号， 嗯， 在 龙湖剧院 ， 是。 也欢迎大家都去围观一下。 对，欢迎围观一下，围观一下这个澡堂子里边男人的故事， 生生把脱裤子脱成一场切腹。 越听越觉得有故事了。刚才其实何以凡老师也提到了，说他们都是从小剧场做戏做起来的哈。说到这小剧场，我们就要不得不提到这个新剧场计划了。这也是何老师这些年一直在投入了很多心血在付出的一件事情。 是。 这个新剧场计划是发起人之一。 是是是。嗯。 先说说吧，可能对于这个不太了解的小伙伴介绍一下。 新剧场计划实际上来说是从12年开始的，那个时候其实主要是观察到一些现象哈，就是觉得国内的原创，尤其就是剧本创作这边是感觉那个当时是一个低谷，然后创作的人以及就是说创作出来的作品其实是很少呈现在这个市场上的。然后后来呢，其实我就想就是能有一个，因为当时也是去那个苏格兰去看，就是去访问。然后完了之后，看到他们有这种 写作的， 然后扶植这种青年编剧的这种计划，因为人家那边其实是，怎么说呢？其实是 他在做这事儿， 也就是对，但是实际上来说，就是他们那边这个效果其实挺好的，所以然后我就说回来之后，然后我就想把这个，通过自己做一个小的平台，然后能够尽量的扶植一下，就是说这个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编剧，所以就做了这样的一些尝试啊，也在慢慢的在走。从一开始实际上来说是，基本上就是一穷二白的，然后大家只能是自己讨论这样的，然后到最后到现在呢，已经是今年已经能算是说出品自己的一个第一部这个原创剧了，是这样子的， 形成了一个小的， 相对来说形成一个小的生态吧，就是从开始的一个剧本孵化，然后完了之后到这个最后的剧本朗读，然后再到一个最后的一个呈现，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见就是一个戏剧的成长哈，会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对，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当时是因为就是说感觉很多这个年轻的编剧他们可能是因为没有机会，或者是因为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机会，然后导致他们没有足够的这个激情去继续这个创作，所以还是说能够在他们，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刚毕业的有很多想法的这个年轻的编剧，能够给他们一些机会，不管说这个剧本写的好不好，那能有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啊，或者是能够你相对来说写的比较好了，然后能够给你一个呈现的一个机会，这对来这个编剧来说它是一种鼓励，因为所有的这种编剧都希望自己的东西能呈现在舞台上嘛。 另外一方面也是同业的一个反馈，就是不至于说你立了一个项，然后一个月出了一个本，然后下个月就已经排出来了。 对对，也是希望就说能够变成一个真的是一个认真的一个认真对待创作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 现在一般是比方说那个今年的剧本的话起码要磨一年吧。今年立项的剧本 是这样子的。 杨老师也是这个计划的受益者之一。 那老杨是等于是在我们这个过程中一直是给了很多帮助，是这样的因为 慕名追随和 没有，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各能力这个方向不太一样啊，各能相互能够扶持吧，是这样子。 就是对于这些在创作剧本的编剧来说，比如他们有了一个本子，就可以拿到这个平台上来，然后那到从剧本变成朗读这一步会经历什么呢？ 是这样，一开始其实那个做的是这个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修改孵化，然后从前年开始，然后开始从梗概开始创作然后 年初的一个招募的项目， 然后完了之后等于是从这个梗概，然后通过不断的写大纲，然后编导会，然后这个剧本医生的一个反馈，然后完了之后 剧本医生 就是等于是这是就是一个叫法 导师，你就可以理解为 也不能这么说吧。相对来说就是说是属于这个在行业里就是做编剧相对时间比较长的相对成熟的这种编剧然后我们等于组成了一个小剧本医生的一个小队然后来参与这个编导会，然后会给这个编导在以他们自己的背景给出很多这种建议， 当激烈的反馈和交锋 对，所以其实目的是说在这个他们的创作的这个过程中让他们能够比较相对更直观的 然后了解就是自己的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态，然后至于你怎么发展，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给编导自由的一个空间，是这样子的。 可能他来到这个平台上，有了经过剧本医生的这个操刀的修改和建议之后，他就会对未来的发展有很多思路， 是这样的。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相关的从业者，也有了一些资源。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等于说通过比如说我们一个项目可能做一年，然后他可能从那个梗开始，然后发展到最后，然后他能出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一个完成本啊，然后完了之后 见观众， 对这个东西，然后去见观众，然后等于是再从观众这边然后得到反馈，然后完了之后再去修改，是这样的，最后能够变成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对于这个本身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程度吧，一个程度。所以到这个目前为止，就是这边其实每年基本来说还都能出大概 三部 相对来说比较质量还可以的这样的这个剧本，是这样的。 真好。 对， 真好。其实我们也想从新剧场计划来问一问两位哈，就是中国的这个戏剧市场应该说是起步算是比较晚，对吗？算晚吗？ 其实你看跟欧美比吗？ 跟谁比，对吧？ 跟谁比， 因为我觉得可能咱们老一辈，比如曹禺那一代，那时候可能是有一个戏剧的一个高峰，然后后来可能就有一阵子低谷，然后后来在这个孟大导孟京辉的这个指引下，对吧，这个戏剧的市场化又开始热起来了。然后我不知道这些年做话剧还有没有那么难，是容易多了吗？还是说因为这些年的戏非常多，无论大戏小戏遍地开花的感觉，也有一种鱼龙混杂的感觉，具体这个市场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反正管我了解是就是可能你做戏的机会会相对来说比较多啊。包括可能很多资金它会投入到这个文化产业里，这样子，包括可能那个政府会对这个文化产业有一些扶持，这样的，所以可能冒出来的戏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儿。那个它整个的一个基数大了呢，它就是能够可能出现的这种可能性可能就会更多一些。但是呢，又有一个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就是现在很多戏它过于受到这个市场或者资本的这种制约，导致它的就是类型化的这个倾向比较明显，就不能导致有更多类型或者更多风格或者更多的这种就是分众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就是说，可能对于整个的一个行业形态，从这个艺术上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好。我觉得啊，当然我觉得机会是比以前要多多了啊，这样子 啊，会有些很多同质化类型的作品。 对对对，可能就是 资本进来了，他首先就说我们这个要多少轮要回本，然后回本的话呢，市场是现在哪一类的戏卖的最好，那我们就要做这类的戏，这类戏具有什么特点，那么我们这个剧本就需要具备这些特点。 对，就跟比如说要做比如说就是鲜肉类型的啊，就像那个影视投资里他们就是这个， 对，电影有些戏有相似之处。 对对对对对，都会受到这个资本的一个制约嘛，我觉得是。 就如果大家都做同类型的话，这个市场也会变得非常的单一， 是 就不像是我们说的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澡堂就是腊肉嘛，来一出腊肉戏。 对，这样子。 杨老师的感觉呢？因为杨老师之前也是做演员，只是从校园剧社出来的，后来现在都做导演了。 没有，我这个离市场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远的吧，因为那个其实没有真正操刀做过商业戏，然后都是自己掏钱在做一些就是自己愿意做的这种题材的戏，然后也从羽凡这边受益很多，然后那个从新场这边得到过很多的各种方面的帮助吧。然后我觉得做戏这个东西，那个要是如果说是那个受太多商业上的制约，然后不去从艺术方面来考虑的话，这本身就失去了它的兴趣，那跟我去上班也没什么区别。 对，因为其实是就是想做不同类型的或者是这种这个戏剧可能是比较难的，因为可能就是从这个资方来说的话，他就是会有一种选择，比如说可能像老杨做的戏，可能也许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或者各种各样的可能他们就不会去。 对对对。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在你们这个创作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自己会不会就是考虑这个问题，还是我只是单纯的我就是喜欢这个题材，它出来之后可能不被这个大家所市场啊所认可所喜欢，我还会做不做这个事情，会不会一开始就考虑这个问题？ 是这样，因为其实做这个就欣赏这个计划也是就是说想让包括说这个这些年轻编剧他们能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声音出来哈，当然自己声音出来并不代表说他就是这个自溺于自己的某种情感、 嗯、 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说就是每个人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背景，自己的一个思考，自己的一种感受，他把这种东西很诚实的拿出来，然后去跟整个的这个观众来去交流，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就说他就是完全都是受制于就说比如说像是一种比如说服务性的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戏剧，那可能这个他这种自己就是能这种对话的这种东西他可能就行不成了，我觉得他可能就变成一种服务的这样 快餐化的 一种东西。所以其实包括做这个新剧场的一个初衷也是希望能够能让大家更诚实的更真实的有一种自己的表达，是这样的。 聊到这儿我又想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话题了、 嗯、 对吧、 嗯、 就是其实我特别羡慕爱戏的人或者说一直能做戏的人哈、 嗯、 但是也有一种传统观念是说人最好别做自己特别喜欢的事儿，把这个作为工作，因为一旦变成你的工作你可能就对他的热爱就会打折扣、 嗯、 我觉得这问题一定要问问何雨凡老师，就是你作为一个这样的就是话剧爱好者吧，然后做了这么多年肯定也遇到过非常多的困难、 嗯， 你对他的热爱如初吗？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从一个纯感性化然后到了一个其实是一个就是感性理性然后混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我来说其实创作啊包括排练包括写作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还挺痛苦的一个过程啊， 痛苦了， 对，是真的是一个挺痛苦的过程、 嗯、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是在自己跟自己较劲一样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作息并不是一个完全能够创作过程嘛，就跟我觉得就跟生产是一样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舒适的开心的一个过程，就是人肯定要面对自己的很多自己的不同的缺陷特质，那你才可能有所成长嘛，所以其实就是说我觉得也许一个戏做出来你可能看到这个成果啊，你会觉得回想这个过程你会觉得 OK 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让我得到的提升我觉得是开心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本身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觉得是完全愉快的一直开心的成天都乐呵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在生产一个产品， 有的时候是在孕育我、嗯、 对，就是像孕育一个孩子似的，一个生孩子一个过程似的、 嗯、 这样子，我觉得不会说是那么的，生下孩子大家看着都很好哈、 嗯、 但是生孩子的过程其实挺痛苦的、 嗯、可以管生不管养 澡堂就是二位的一个小宝贝吧，真的何老师的一个小宝贝吧、 嗯、 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年哈，对他的市场预期怎么样现在、嗯， 市场预期啊， 嗯， 我首先插一句，我会去看，我非常感兴趣。 感谢，我们一定都会去捧场的。 谢谢， 因为确实觉得这个题材很少会见到。 对，然后自己的预期 不好说，因为上次我们之前做那个原创戏《李鸿章》嘛，然后那个之前大家也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文，然后 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 这话剧看听着名儿，我 听名儿就觉得是一个很 还是算了吧， 上课一样的话剧。 对， 但没想到市场预期非常的好，就是大家看了以后也都深受感动，然后纷纷那个在第二轮李鸿章还没有看，就是还没有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已经卖出去好多好多张票了。 这个不太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所以说也确实不太敢预期了。澡堂这个东西不管怎么说是凡我们包括大家的一个心血，然后一定要做出来之后预期如何交给市场吧。 可能也不太，我也真是不是特别了解，就是说这个具体的就是大家的一个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就像我说这个澡堂它实际上来说应该是一年代戏，它更多的是在就是说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生活的这么一个时代。我在想可能是不会有些90后的可能他们不感兴趣，但是其实很奇怪，昨天对他们都是95后的小孩，然后他们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感觉啊， 成了一片，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 现在其实也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有把握， 所以说 不要低估九零后， 对对对对对。 哎，那在咱们这个戏，就是现在马上要临近演出了嘛，就是这个宣发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制定什么什么计划？大张旗鼓的，我去怎么做？当时说，比如说这个来我们节目啊，说这咱朋友做客来聊聊天儿，啊，这就宣发的方面有没有做些什么工作？ 宣发 之前七夕的时候搞了一个7.7特价哈，然后 这不能说这， 七夕已经过了，然后再就是那个大家可能那个这两天在北京坐地铁，然后稍微抬头看一下地铁里头那些那个电视屏幕，然后上面还有我们的那个宣传 对 啊，做了这个，然后其他就是一些常规的宣发了。 对，宣传一直是不是一个挺容易的事儿，我感觉， 对， 是的，是的。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好的东西一定会在市场里冒出来， 感谢， 一定会这样的。 感谢。 对，然后我们你看，我们这现在好像这多少，这5万多人，这是光一个平台，这其他平台这好几十万人，这口口相传。 对，也希望这个有兴趣的小伙伴买票去剧院里支持一下， 支持我们， 去感受一把这个。就九五后都能感动的哇哇流泪，对吧？ 有意思， 看着12个腊肉脱衣服吓得哇。 好，最后再来问问二位吧，就对未来的这个戏剧之路吧，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这是终极问题。 我觉得其实像我做这个新剧场这个平台，我想还是要把它坚持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虽然它可能现在力量很小哈，但我觉得就是你能做多少尽量做多少吧，能够往前退一步就尽量退一步。我觉得这对整体的一个戏剧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是这样子。 是在帮助中国戏剧市场的一个发展。 对，当然是这么说是比较大了，但是其实是它能起到一定作用。我觉得，对于就是作者来说，对于整个观众来说，我觉得都是能起到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这样。 为什么？反正何老师帮助中国戏剧，我帮助何老师。 也期待，就是首先期待《澡堂》这部戏吧，也期待之后有更多的能孕育出更多的好戏，各种各样的。我估计这次这个全男班排完了之后，下一步肯定得有 感 情戏了。全 女澡堂， 全女爱女澡堂，可以有这个我也去啊，我也去。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微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了。也感谢澡堂的这个导演和演员何雨凡和杨楠来到我们的节目，期待这部戏吧，还有不到十天，一个星期的时间， 对，一个星期的时间， 一周， 我们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微微笑，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再见， 老子是猴哥，你是猴哥，你了猴哥，你了你小猴哥，因为我像你吗，看我有好。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来跟头跳，跟头跳，一口咬下鸡油汤汤的跟头冒，跟头冒，来比哈早，比哈早，连高都笑，连高都笑，大戏都有染子的眼部心头绕绕绕，都聪明惨那么结果反被聪明。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风吹过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无声，有人在谈清新意见，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无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只是